来喝两杯。哎呀呀呀，到底是谁要把谁灌醉？或许要来我家，好糟糕的派对，好糟糕的装熟女来笑点。但我还是不明白你呀，不如今晚出来喝两杯，两杯，三杯，四杯，一起醉。谁要把谁灌醉？或许要来我家。好糟糕的派对，好糟糕的装熟女来了笑点，不如立刻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一些酒回家。I want to take a 好糟糕的派对，好糟糕的舞池还有 DJ。Take your home, my